四年前导致32人死亡、321人受伤的高雄市气爆，市府为3140名灾民代位求偿，控告中油融化华运公司，要求赔偿伤亡和财损。高雄地方法院共分六案审理，今天先宣判其中三案。法院认定高雄市政府必须承担四成的过失责任，中油不是管线所有人，无需负担保养检测还有维护义务，没有过失，只判融化华运公司负担六成赔偿金，共计2亿4千万。此外，中油控告融化求偿9000万，高雄地院判赔融化赔偿4000万，融化控告中油求偿败诉。值得一提的是，高雄地院认定高雄市政府必须承担四成过失责任，但是否拿善款帮忙再去重建，法院认定属于公益行为，不等同于赔偿。不过全案已经超过两年的民事请求权时效，灾民不能再对高雄市政府提告求偿，高雄市政府在民事责任上可以说是全身而退。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七度协商空气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达成共识。今天先二读没有争议的条文，至于环保署实施空污总量管制，是不是应该会同经济部的霸王条款，以及移动污染源抵换，共计九条争议条文，留待25号协商之后表决处理。国民党团质疑蔡政府意图在空污法修法开后门，按住财团。行政院版竟然放宽缺电的时候，燃煤发电没有上限。空污法到底是要管制空污还是开放空污？还有第12条，会同与会商的争议。政院版规定空污总量管制，环保署应该会同经济部分期分区公告实施。国民党团也坚持把会同改为会商，这些关键条文国民党团强调绝不退让。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天在股东会上强调，旗下工业妇联 FII 与鸿海本身具有相加相乘的效果，工业妇联在中国大陆成长一定是有加分效果，工业妇联一定成功。鸿海股东会不到11点结束，会后郭台铭接受现场股东提问，就有股东问到工业妇联近期股价回落的问题。郭台铭指出，主要是受国际外部环境竞争、美中贸易纠葛，以及外界还不完全了解新经济。工业互联网不仅只存在于工业妇联，鸿海其他子公司都要加入工业互联网基因，鸿海本体也有很大很大的制造比例。工业妇联的人才可以到鸿海服务，工业妇联的研发成果鸿海也能使用，两者相加相乘。而且全球都在走实体经济加上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工业妇联一定成功。郭台铭强调，鸿海集团是个舰队，年纪44岁，正值壮年，工业妇联在中国大陆成长绝对可以为集团加分。FII 股价今天开低走高震荡，目前上涨 2.97%， 股价 18.71 人民币。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1点，来到10899点，成交金额1483亿，全周下跌了188点，周线连两黑。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83点，2250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点，234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点，287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4点，936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点，29327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下跌11点，3288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325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2.3分，成交金额5亿2300万美元。日元109.96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31美元。知名漫画家萧炎中三年前不满自称行销专家的男子假招抄袭他的画作，还上传脸书，更印制商品意图贩售，一状告上了法院。刑事部分，台南地方法院依违反著作权法判决假招有期徒刑8个月。智慧财产法院今天再判假招及脸书专业所有权人毕玉琴必须连带赔偿萧炎中300万，除了必须销毁侵害著作权的作品，也要删除侵权贴文。 人，同时在脸书刊登本案的判决主文，案子还可上诉。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方向放盛，桃园以北、南投、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地区和新竹到嘉义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2018世界杯，恭喜大金空调获得节能减碳 MVP。R32新冷媒空调不会破坏臭氧层，并能减缓地球暖化，全球已减少5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七月底前买大金空调，最高再折5000元。 全国最大专业连锁橡木桶洋酒25周年庆好康大放送，特价再特价，来就送限量橡木桶纪念造型陶杯。机会难逢，心动就行动，请搜寻橡木桶网站或亲洽各大门市。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959周，第5名刘惜君浪里游，第4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第3名萧秉治爱过你有多久就有多痛，其实我第2名李佳薇好强，第1名莫文蔚绝。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全国最大专业连锁橡木桶洋酒25周年庆好康大放送，特价再特价，来就送限量橡木桶纪念造型陶杯。机会难逢，心动就行动，请搜寻橡木桶网站或亲洽各大门市。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萧敬腾。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UFO。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巨星降临飞碟日 UFO Day UFO Day。 巨星降临飞碟日在今天6月22号，他发片了，他是萧敬腾，发行全新专辑《欲望反光》，明天他就要主持金曲奖了。今天为你播放飞碟巨星萧敬腾的歌曲，这一首《全是爱》。 那闪烁的星独自在夜空中热闹着，我知道是因为眼前无尽的黑。那明亮的月总是在寂寞中凝望着，我知道看不见没有光的世界，让我静静依偎你心中黑暗的那一面，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那一刻我才明白，拥抱你的灿烂，更拥抱你的腐烂，说穿了全都是爱，都是爱。害怕的心独自在回忆中沸腾着，我知道是因为太多悲伤情节。你不安的梦总是在沉睡中喧哗着，我知道每一天都想逃离黑夜，让我心 息安慰言，你不愿面对的那一点。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牵绊，让我带你走向未来。看见你的期待，也看见你的无奈，那一刻我才明白，拥抱你的灿烂，更拥抱你的不来，说穿了 萧敬腾的全是爱。2:12，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2018年6月22号星期五。 Okay, let's go. How about bass? How about guitar?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body. 早上起来刷刷牙，对面姑娘在讲话，我跟她 say hello, say hello. 她身材非常好，男神笑着玛利亚。I say thank you God, thank you God. 男人谁能不爱她？不吃辣也能吃辣，雪白修长的双腿，性感无比，短头发，皮肤飞天翘，黄金比例。长夜回廊飞入黄德草，他换上紧身衣，小出个大脸衣，双腿张开还给我个神秘的微笑，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One more, 转身甩转下去。 One more, 伸手上腿拉拉筋。 Three more, 抬脚昂首都是戏。 One more, 强悍淋漓 so sexy。 起坐 in the house, 性感身段 in the house, 痛苦拉筋 in the house, 伏地挺身 in the house, 仰卧起坐 in the house, 性感身段 in the house, 痛苦拉筋 in the house, 老婆不在 in the house. Hey everybody, now we're going to the lesson two. Lesson two is all about. 心花就跟他 say bravo, say bravo, 我的体态不算差，只是肚子有点大。She say oh my gosh, say OMG, 我就像 一个傻瓜，口水留下一大坨，开始幻想如果我是你的安娜达，双人做瑜伽，你在上呀我在下，到最后会不会做出一个胖娃娃？我怀上巨神衣，忍不住笑眯眯，双腿劈开下面传来撕裂的声音。 运动前请记得做 warm up， 换我 转身甩发。 啦啦鸡， 抬脚昂首都是戏，强悍凌厉 so sexy， 让我去做 in the house， 性感身份 in the house， 痛苦拉筋 in the house， 伏地挺身 in the house， 让我去做 in the house， 性感身份 in the house， 痛苦拉筋 in the house， 老婆不在 in the house， 老婆不在 yeah。 老婆不在你很开心，你要去找老公哦。 整首歌精华就在这四个字。 徐熙娣再加上了马斯卡的早晨瑜伽，你早上起来真的会先做一波瑜伽帮自己拉拉筋吗？但我知道傍晚或晚上是蛮多小朋友或是大妈会在操场跳舞。 小朋友跟大妈，大妈就跳那种广场舞， 大妈就是会这样 类似土风舞的那种 拍手，这样前后拍，我就在旁边跟着前后一起拍。 哦，只是这种，我有不知道，有一些就是会跳排舞的，大家会转个圈啊，方块步啊， 方块步那个我是看到小朋友，就一群小朋友在广场上跳舞，但是我那时候远远的我以为是大妈，因为很黑，走进来发现怎么那么多小朋友，想说小朋友是真的发自内心吗？还是这是一个妈妈 的成果发表会？ 对对对，可是因为他们跳得很不快乐，他们在跳四叶草的好想你，然后边跳一些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身体跟脚步都很不快乐，然后我就想说不想就不要跳，解散，原地解散回家了好不好？ 我们心中都有个孤单的星球，跟你合体就成了热闹的星空，什么寂寞什么难过都告诉我，我帮你一扫而空，我和你 再加上了 Ella， Anytime is happy time， 现在就是我们的快乐时间，欢迎大家在第一个小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 来， 这个礼拜你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吗？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但如果你是通勤族，然后你其实就是在车上听，你也没有下载 APP， 就是可是你有非常非常渴望想分享的一周大事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哦，今天开 call in 啊，哦，0223639955， 哎，对， 哦， 在一起 anytime。 藏秘密，靠近点向我说明，真实的你别把我蒙鼓里，你总是忽远忽近，利用的透不过气，想话不知该从何说起。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笑不笑得快要疯掉，却不能太快掉进圈套，停止冲动的思考。 可不可以再靠近一点点，再多看我一眼，一点点把暧昧进阶，可不可以早一点发现，可不可以当你说的我说着你一起不着急，早一点发现这爱情的非常明确， 曾静雯再加上 Tank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让我们知道呢？嗨，你好。 你好， 你是谁？ 老老张。 老张你好。 老老张。 老老张。 老老张、哦、 老老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儿子考到今天那个6月20号国中会考排名排出来了、 哦、 他可以上第一志愿。 哇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 第一志愿是 南一中。 哦，恭喜恭喜。 那你会给他什么奖励吗？ 哎， 应该是一个20000块以内的手机。 这么棒、啊、 哇塞，这是他自己说的。 网络吃到饱。 网络吃到饱。 那 对， 你确定他在南一中还会名列前茅吗？给了他这个、 欸、 给了他这个这个玩具之后， 希望他了。不过他应该是有分寸的、 嗯、 OK， 开心开心，希望他有个开心 的 暑假。恭喜你， 谢谢， 拜拜。 好，老姜，拜拜， 拜拜。 儿子的骄傲，儿子的大事，就是我的大事。 对啊，你怎么会马上问说给他什么奖励啊？ 因为就觉得儿子很辛苦啊，会给他奖励吗？ 可是这个观念不能推广吧？ 为什么我表现好不能给我奖励？ 为什么你是为了奖励才要表现好？ 没有，不是为了奖励啊，就你表现很好，我就想给你奖励啊。哦、这不是我先给你的，是我发现就是，我是真的是很辛苦哎、欸，在辛苦结束之后，我要给他一份礼物这样子。哦 秀孩子气，繁衍自断还有小任性，你脑袋装着什么东西，从来不让我靠近，懒懒散散没有心机，哪里才能让人放弃，明明早已是万火急，怎么你还能少心， 自命不凡太挑剔，面部神经几乎绝迹，七百亿的大脑记忆存不住我的讯息，风吹过你的气息，呼吸都是你完美主义，怎么还能活下去也是无解的问题。 哦、每个雨天我们肩靠着肩， 怎么会有一瞬间，越是相反越相吸，这奇怪的引力，爱存在不一样的频率，也许这样才能完整自己。分分合是日常练习题，别害怕处在爱的潜伏期，我会加倍的努力。 雅婷上班族呢，就是因为有周末周休二日，然后自己又请了2天假，所以他就是一口气享受了4天的假期，觉得非常的棒，好好的放松一下。胖威呢说，他每年只包一颗巴掌，每年都只包一颗，然后今年包得很棒，他就很开心。 因为包一颗应该就是家里面有其他人在包吧，因为你不可能为了那一颗然后去洗粽叶、蒸粽叶那些，因为那个 除非你是蚁人跟黄蜂女嘛，他们在台湾好像也挑战了包粽子， 太麻烦了。 冰红也是因为儿子的事情很开心，他的儿子发芽了，不是头上长那个哦， 长牙齿了，哦， 是长牙齿，是长牙齿。 恭喜雪芬，今天是她结婚四周年纪念日。 越是相反越相信这奇怪的引力， 爱存在不一样的频率， 也许这样才能完整自己。分分还是日常练习题，别害怕住在爱的沉浮期，我会加倍的努力。 HW 的一周大事是他过三十岁的生日，我觉得他的生日礼物非常棒。 是什么？ 一整本的按摩卷 哦， 按到你整个松掉， 好棒哦！ 冠冯的一周大事，今年他二十五岁，他要开始学吉他。 哇，加油！ 杨胜的一周大事就是他要看日子，然后老婆要去剖腹了。 哦， 剖腹可以看嘛，对不对？ 嗯，对啊， 可以跟在旁边看一下，这样 全世界、就是、 也可以记录 拍照。哦，对啊，对啊，对啊，全世界剖腹产 number one China number two Taiwan， 真的假的？ Yes， 就华人迷信这个东西嘛。 哦，你说因为要看时辰， 啊， 不是因为说哦肚子容易炸才， 啊， 要剖腹这样？ 对啊，因为在国外剖腹是因为你可能男生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医疗手段。嗯，不在中国华人的世界， 三点四十二分，我 良辰吉时 一定要出来。 嗯，对啊， 欸，会不会有那种很疯狂的爸爸，就是在手术室架那个三机，就是多镜拍摄， 哦， 然后回家还要自己剪一段，就是属于我们家自己的纪录片，这样 也是很有心啦。 Kirk 的一周大事很重要。 哎呦， 飞碟南台湾之声下午四点又改版了，我可以听到金融曼哈顿了。 可 太棒了 ！Yes。 今年夏天我们只要倒数五秒。 And like it's the last goodbye. Then one of us gets too drunk and calls about 100 times. So who you been calling, baby? Nobody could take my place. When you looking at those changes. 全球超越350万张专辑销售。摇滚热浪席卷全美排行，准备迎接今夏最强摇滚热浪，最哈男团 Five Stars 倒数五秒，冠军大碟，热血青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追超前，快攻，走！ 哦，可恶，被盖火锅！ 快，回防，守住，守住！ 才上半场你们就脚软了。来，我准备了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还有电解质，补水又提神。 哇，超来电呢！下半场看我们大力转。 来，一二三， 就启动快乐挑战极限水蛮牛。 乐坛核弹级新人 Ozzy 全创作专辑开始预购，首播主打。Diamond. Bling bling bling, that's how we doin'. You can call me HP, pimpin' paper by the minute, yeah. We goin' big, reppin' that P, never down when it's finished, yeah. Just go flame in the minute, yeah. Dama, dama, dama, whoa.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Fresh out the oven, melt in your mouth, kinda loving. Bon appetit, baby. Second change of life. Take off. No water falls, she dripping with just like my eyes. Black. Said she want a amigo, now that I ask her what's the price. Hold on. If she do right, told her to get whatever you like. All set. I grab her legs and I divide. I make her do a donut when she ride. I looking at the eyes of a dime if you blind. Yeah. In her spine, now I'm also diamond, check the con. Sweet tooth, sweet. No tooth fair. Bon appetit. Okay. No bon appetit. Got a hot bon appetit. On, I'm red, but no horses, no carriage. Go ahead.2:36，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Tiffany 的一周大事说： 有， 我最喜欢的直属上司升迁了。 哦， 今天是他的最后一天，我为我喜欢的上司感到开心，但有点感伤， 因为看不到他了。 QQ 会看不到吗？还是其实看得到？如果看得到的话，就还好啊，干嘛感伤？对不对？ 嗯，还是你觉得离我更远了？ 我说，就是他的位阶又再高了一层， 他都看不到我了。 我会这样吗？ 我不知道，我们两个都不是一个。 最近才有一个很蛮轰动的新闻啊， 是吗？ 就是一家电子公司的中阶主管， 嗯， 然后跟他，因为他负责管工厂的作业员嘛， 嗯， 就跟一个女生作业员就是有婚外情这样子。嗯嗯，然后女生的老公呢就受不了，然后就征信社，然后直接，对对对，直接就抓奸在床，然后去旅馆，然后发现那些什么用过东西有没有，然后在警察局里面的这个中阶主管就呛说，反正就是这样子啊，我最多就是给10万块，怎么样？就态度是，就看那个新闻的态度是这种样子，怎么样？怎么样？ 羞辱人哦！ 怎么样？10万块嘛，怎么样？也不能投降，再见了南方，眺望最美丽的家乡，也是树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幻想，雾霾太猖狂，雾散都看不清前方，我飘向北方。 你好，黄明志再加上了邓紫棋的飘向北方，云真的一周大事是他被那个他的眼睛被涌进防雾剂灼伤，哎， 啊， 这怎么灼伤的，啊？因为 防雾剂， 因为那个不是应该会喷在蛙镜上吗？ 嗯， 那怎么灼伤你的眼睛的，啊？ 不知道哎， 还是你戴上都往自己狂喷？他说，反正他的眼睛就被灼伤了，但现在终于不痛，可以张开，但视力还没恢复。 啊， 暑假到了，很多人要游泳，你也是会喷那个什么东西泳镜防雾剂吗？爱塞里呢？ 真的哎， 那个不是老人的这种口水涂啊？ 是这样哦，我不知道哎。 难道只有新北市民？Oh my god！ 我刚刚说是一个很丢脸的东西， 我不知道啊。 不是老人都用口水涂里面吗？ 我不知道啊， 我也是听说的，我没有， 我没有用过。讨厌！ 让露出忧伤，我飘下

舍才有的，然后呢才能够认清我是自己的。你爱我或不爱我都是讽刺，我的世界瞬间静止，爱你或不爱你全都是我的事，不管你的。爱我或不爱我都是讽刺，我的世界瞬间静止，爱你或不爱你全都是我的事，不管你的事。 沉默的对话，悲伤的女子，爱了几回伤过几次，无声的宣告人世间稀释，别再彼此为难着彼此。 看透了才能够看清，有舍才有得，然后呢才能够认清我是自己的。你爱我或不爱我都是讽刺，我的世界瞬间静止，爱你或不爱你全都是我的事，不管你的。爱我或不爱我都是讽刺，我的世界瞬间静止，爱你 蔡子红跟孙盛熙的《我的事不管你的事》。你刚刚说到那一个中阶主管，然后就是跟他的、 作业员， 作业员婚外情、 嗯、 到底平均那个办公，就大家的办公室里面 有多少人，是不是 办公室恋情比例高嘛、 哦、 你们办公室里面有办公室恋情吗？ 有办公室 CP 吗？ 对， 办公室 couple 外遇你们应该也不知道吧，还是就是他们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但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像上个礼拜的马克信箱嘛，就大家会觉得哦，你们之间好像怪怪的，过于亲密哦。 嗯， 可是可能就是私底下会流言传来传去。 嗯， 对啊，办公室情侣有人会很愿意的公开吗？像我们隔壁办公室的那一对，很公开的。 我们隔壁办公室， 我们隔壁办公室有一对情侣啊。他们就是好或是不好吵架，或是 这么明显， 他们常常会在就是转角长谈许久许久。 你会想要偷听吗？ 就每次出去倒水上个厕所就会， 哇，其实你完全发了他的感情史。 对对对，因为我们走过去其实可以直接用直线走过去，可是我会走一个90度直角转过去。 他们最近还好吗？ 听一下，应该还不错，还不错。 放弃流星，放弃许愿，因为奇迹已出现。有你天天在身边，甜甜的滋味，但愿始终慢一点。 想要一月、二月、三月紧紧拥抱，直到十二月。想要春天、夏天、秋天一起过冬，一起到永远。 最特别的你，让我的世界每分每秒都很耀眼。 想要一点、两点、三点，情话绵绵，直到十二点。想要今天、明天、后天，一起变老，一起到永远。给

还能再失去什么？当生命中最心酸的痛都已尝过，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我也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以为伤痛会过去，以为自己无可代替，爱无可代替。怀希望到失望，反反复复，伤心之福倾巢而出，已不及回舞。我还能再失去什么？当生命中最心酸的痛都已尝过，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就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我也曾经动了心，从此情不自禁，坚定的相信爱情，比在风雪里展示着勇气逆风而行，到决心结成冰，直到真心燃烧殆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月30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曙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今年夏天，全新的我要让你看见不一样的简廷瑞。 爱怎么会有公平呢？爱怎么会有道理呢？一切都也随我感性，你懂得。 Berry 简廷瑞个人首张迷你专辑《大卫女孩》，6月15号新鲜发行。 Alpha Music GNA 2018金曲售票演唱会连嗨三夜，第一夜大势歌手魅力登场。第二夜创作能量大爆发，第三夜翻转音乐无国界。6月20至6月22日，金曲售票演唱会就在 New Studio。购票详情请上全家 Family Pro。 我是炎亚纶。 我的明天会不会也是你最想去的地方？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欧洲联盟今天宣布课征美国进口产品报复性关税，11住行无一幸免，包括美国哈雷机车、波本威士忌及 Levi's 牛仔裤，正式吹响跨大西洋的贸易战号角。欧盟早在3月就拟定了这份课税清单，但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课征钢铝 25% 和 10% 的关税之后才展开反击。清单商品包括钢制品类，除了一般的不锈钢、鹰架，还有厨房用品、烤箱、洗手台。 服饰及织品类、牛仔裤、床单及男用皮鞋。化妆品类的眼妆及唇膏，欧盟去年从美国进口的货品中，光是这两种，总计价值就超过2亿8000万欧元。交通工具类，除了船只、游艇，欧盟也对500cc 及以上装有往复式内燃引擎的摩托车及轻型机车课税，多数哈雷机车无法幸免。食物及饮料类包含玉米、蔓越莓、蔓越莓汁、柳橙汁、花生酱及波本威士忌，还有一样其他类，这部分就有香烟、雪茄、吕宋烟及其他烟草类制品。欧元区国家财政部长今天同意减免希腊债务，并且展延贷款，这是希腊退出大规模纾困计划的其中一环，长达8年的总结及纾困岁月宣告结束。外界原本预计这项协议不难达成，但是希腊最大债权国德国在最后一刻抗拒减免希腊债务，以致会谈延长到6个小时，最后还是同意希腊8月20号退出纾困计划。除了减免希腊债务，欧元区财长同意展延希腊贷款，延长主要债务的宽限期到10年。此外，希腊债权国还将支出150亿欧元，相当于台币5280亿，纾解希腊退出纾困计划的影响。希腊2010年来获得的援助金额达到2737亿欧元，但是目前债务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比重还是高达180%，几乎是国家年度经济产出的2倍。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176点，成为2251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9点，成为2357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10点，来到288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5点，来到940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2点，成为2931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1点，成为328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1点，来到10899点，成交金额1483亿。新台币兑美元汇率目前30.294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8分。日元以109.93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33美元。全台各地最近一周都有降雨，尤其水情吃紧的南部地区，水库更有较具规模的进账。水利署资料显示，全台水库进账超过2.5亿吨，南部就超过1.8亿吨。今天水情会议宣布，即日起解除台南、澎湖一街限水，水情灯号转为水情稍紧的绿灯，高雄水情灯号转为正常蓝灯，桃园石门水库用水需求大，维持目前水情稍紧绿灯，其他地区维持水情正常蓝灯。今天会议也讨论嘉南灌区二期稻作前三组可从7月11号开始正常供灌，后三组供灌状况必须观察后续水情。桃园地区预估7月中旬开始二期供灌，同样得依后续水情评估。基隆市下午下起大雷雨，2点左右忽然一声轰然巨响，市政府2栋建物突然停电，还有民众受困电梯。15科人员紧急到场协助开启电梯，虚惊一场。市府立即通知台电人员抢修，2点24分恢复供电。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南投地区及桃园、高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桃园、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地区及新竹到嘉义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西南风影响，今天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今天纵谷局部地区为高温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高温。黄色灯号区域是东半部的台东县、花莲县。今天北部、中部、东部预测气温30到34度，南部30到32度，澎湖28到30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女儿啊，再过几个星期就到预产期了，我已经帮你拿了国宝生育给付的申请书。 妈，只要用自然人凭证就能网络申办哦，不用填写申请书， 这么方便。 对啊，除了生育给付，等你65岁的时候，国宝老年年金给付也可以透过网络申请。我们家有电脑和读卡机，

三点十分了，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马克です。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漏接，总忙着找电话。 哎呦 ，Jason， 这换我比较好解答。 All right， 因为女孩是我朋友，我了解她，这小姐她 超费 行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她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就说梦牵连牵手，一直都还没有过。爱情要素是我淹没，这两种都不算有错。让缘分配个对眼，先别管配不配。如果想追的美，准备快上钩，还不快下手？ 就飞啦飞啦，就飞啦飞啦，喜欢就。 第二个小时呢，到周末我们要来听听电影，看看本周有什么电影，有什么新电影，有什么新推荐，或是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要跟我们分享，你觉得好不好，喜不喜欢，也欢迎在飞碟联播 APP 上面留言。我个人看的最新一部电影就是瞒天过海。 哦，你已经看过啦。 Yes， 喜欢吗？我昨天也看了瞒天过海，我看了 Ocean's Eleven。 哦， 就最旧的那一集，也不是算最旧啊，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一集。对的，就是乔治克隆尼，然后 Brad Pitt， 然后 Don Cheadle， 对对对对对对，洗劫1亿6千万美金， 嗯，八千万我放在赌场里， 欸 yes. 然后八千万你要帮我运出来，这样子都是假的，我们地板才刚装新，对不对？ 对，没错。 我看的就是女子版的《瞒天过海》 ，Ocean's Eight， 对。 结果呢？结果呢？我是不是 I told you so？ 我是不是先告诉过你了？你是不是不愿意相信我？ 是我太没 sense 了吗？都抓不到他要说什么啊！ 他积极主动打电话给我，但我始终无法了解他的幽默。他约我吃饭，找我喝酒，要我陪他回家，然后跟他上楼。迷蒙的眼神让我不 哦，但是现在看瞒天过海的时候，电影院蛮多人在笑的， 哦， 就是很多点都笑得很开心。我就跟风笑下。 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是你喝醉牵住了我的手，黑暗的角落我根本没有地方躲。别急着说你爱我，天长地久我只是顺口承载了你的狗，对于你的宠物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个月过后，某一个周末，和他相遇在我家楼下的巷口，他依然主动跑过来找我，要我陪他到附近公园去走一走。哦哦，用他的笑容诉说他生活的寂寞，我好想逃走，但就是想不出借口。 糯米团，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那这个星期第一部想要分享的是哪一部电影呢？ 第一部想要分享的这部电影叫做《蝉无所不在》。 蝉是缠绕的蝉还是打蝉的蝉？ 缠绕的蝉，你是不是真的猎人看太多？缠绕的蝉， 不是，这只蝉字真的有无限想象。 蝉就是 Zen， 就是禅修的那个禅，对，禅修的这个禅 ，Zen for nothing。然后是一对瑞士的，他们呢就是飞过了半个地球， 嗯， 然后就是来寻找就是那个禅的感觉。其实导演他说 追寻禅的意义这样子吗？ 导演他本来就对这个东西很有 很有想法，他本来他就觉得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拍一部关于蝉的电影，可是他一直不知道从何下手，怎么样开始，可是就直到到了日本，然后到了这个寺庙叫什么安乐寺吗，反正就到了这个寺庙之后，他开始体会到说，嗯，这就是我要来的地方，这就是我要开始记录的东西。 它是纪录片吗？是伪纪录片这样？ 这个我不确定，因为它看起来看不太出来，因为它的预告片看起来还是有很多的 cut 跟剪接， 怎么有一种步调很缓慢的感觉？ 我想这是一定的，因为就是禅这件事情，你就会看到他们在寺庙当中的生活啊，就欲望非常非常低，应该说不是叫低，应该是零。 无欲无求， 对，没有欲望就是禅，对，然后活在当下，永远都是只有当下，当下，当下，然后每天早上就是例行的扫除啊，打扫，然后最常做的时间，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坐禅，对，就是 所以如果你最近思绪很混乱的话，也许你可以去看看这一部禅。 想象中它应该会是一个步调非常非常慢的，然后主要卖的应该就是那个平静跟影像的美感，就镜头美学。想起你说过爱我，自暴自弃也没用，难道我真的想不通，虽然伤口越来越痛，感觉呼吸越来越重，不会再停止一直做梦，哭也没用，忍着伤痛、离开你我真的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哭着看着你离开我，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去，为什么为什么再相遇，一边走我想人看着我们当天的那照片，当天我们的纪念，那灰蓝的天又再回到从前，躺在我的怀里看夕阳，你说希望永远都一样，不管怎样不停回想，结局过后还能怎样，还记得我们的承诺，就想起你说过爱我，自暴自弃也没用，难道我真的想不通，虽然伤口越来越痛，感觉呼吸越来越重，不会再停止一直做梦，哭也没用，忍着伤痛离开你我真的痛，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哭着看着你离开我，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为什么为什么要离去，为什么为什么再相遇，一边走我是 Solar 的陌生人。今天的第一部 禅， 第二部呢？ Yes, 有人说他非常想听你讲《夙愿》的影评，可是因为他马克没有去看完整的《夙愿》，所以他没有办法跟你分享。 对，就是最近有听众有私讯欧马克，有寄一个国外的看完《夙愿》的真实记录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个女生呢是一个黑人女生，她就看完电影以后就坐到车子里面，她开始就调她的镜头，然后开始讲说，我刚刚看完夙愿， Oh my god, Oh my god,然后就开始就是疯狂，就是叫啊，又笑啊，又哭啊，又说我刚刚看了什么，真的不知道什么，我真的是他之路啊，真的是神片啊，我觉得 那个电影真的影响他很深，人家就是很成功的一部电影。 然后一边在开车，然后一边说，我刚到底看了什么，在里面我大笑，一直笑，一直笑，然后恐怖症又被吓的，哇，好可怕啊，我到底看了什么啊？之类的，对，所以就反而看了那个影片，我想说 到底是什么啊？ 对，因为在网络上面我也看到了，就是包括中二君他可能就有按说，对对对，说什么这超级难看或什么之类。 反讽中二君，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就是有人讲就是超级难看这么烂，然后呢就是他的预告剪得如此的引人入胜，然后又看到那个。其实我觉得那一部影片啊，就是那个黑人那个真实看完观影完的反应，他真的就是走很两极化。因为毕竟在预告片里面他剪的是很恐怖的，可是你听到很多人出来就是在里面大笑， 这不是恐怖片啊， 对，就是不知道他这到底在卖什么药。 如果我追求恐怖片，我有些有鬼或什么去看的话，我就会很生气。我要鬼，你不给我鬼， 就是我要鬼，你给我一个超展开，我不是要这一种 的 体验。 你给我一个真的奶奶， 对。 好，夙愿，我觉得应该有蛮多人分享心得的，你可以看一下这样子。 好，你刚说的第二部要说的是 本周呢，其实有很多是由书籍改编的电影。 嗯嗯， 其中呢有一部呢，我先讲最近大家应该会先看到的预告片，叫做《当爱未成往事》。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叫做《Submergence》。那这一部片呢，就是你去看《Ocean's Eight》，就是瞒天过海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 我就看到这部预告，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詹姆 James McAvoy 麦卡维之类的。我想说，哦，他的新片，我看看，我看看。Don't let me, don't let me down， 让你超级 down。 What？ 我这次看完转头。跟我朋友说一些很不雅的文字，我是不能讲的。我就这样 ，what？ 好，然后这一部电影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跟剪预告的人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预告里面你完全看不出来他们之间的身份跟交集是什么， 背景是什么，然后故事的主轴是什么？他们到 底，对， 我知道这应该是一部爱情故事， 是 可是。他们两个为什么会相爱？预告我就不懂，我就带那个，我想说没关系，不懂没关系， 我看下去。 不是，就是反正本周你会跟我讲。 好，所以这部电影呢，应该说它是这本小说呢，这本小说就是有被冠上那种什么什么最撼动人心的史诗爱情什么小说等等之类，然后最遥远的距离等等之类。男女主角呢，其实是设定为两个蛮特别的职业，女生呢是海洋生物学家，所以她必须要就是坐潜水艇要沉到深深的海底面这样子，然后男生呢，男生就是那种动作片才会看到的间谍，他间谍就是你可以想象的阿汤哥啊 ，Mission Impossible， 你可以想象他是007啊那种，就是他要出危险的任务的这样子。那他们呢，因缘际会之下交会了，认识了，然后决定就是要在一起了。所以预告片里面其实有一幕就是他在那个庄园里面，然后男生突然说 I'm in， 就是。我要跟你在一起，然后女生说 I mean too， 然后就爱在一起了。之后他们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生活嘛，就是他们还是要出任务，还是要工作的、啊。所以女生呢就去了遥远的地方，然后去潜到深深的海里工作。当然呢，就是你在深海里面，你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孤独、然后你在深海里面，你可能要面对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因为你等于是把你的生命交给一个人造的机械嘛，就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电影都是这样子，你拍太空或拍海底的时候，都有同样，就是你要面对你内心的那种孤寂感跟恶魔，还有就是那个东西，那个器械啊，只要一点点东西出错，你就是完全无助的状态。那男生呢？男生会怎么样出错？就更简单嘛，间谍身份暴露嘛，会被打得半死啊，这样子，所以他就是要拜拜了。所以这一部戏呢，就是。预告片你就看到，就是男生就一直很苦，然后在那个沙漠，然后被枪指着。那最后呢，就是好奇的地方就是 我最好奇就是这一个，就是一个在那边，一个在海底。 然后你要怎么收尾？ 对，你们要怎么跟对方重逢吗？或是你要怎么帮助对方？就是怎么串啊？ 就是对，就是目前就是看起来，然后这故事上看起来也是他们就是。走了很远很远的两条路，然后他们要怎么样圆回来？不管是就这一部电影来说，还是就原本的那一本小说来说，都会觉得，对，你要怎么样？ 但我相信，因为这两个主角都是非常会演的，应该很多人会为了这两个主角，就是我买单，我去看看这样子。 三思。 当爱 未成往，不是已成往事，是未成往事哦。 上他的所有，贴近尚恩曼德斯。 Help me, it's like the walls are caving in.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No medicine is strong enough. Someone help me. 秒装台美销售冠军，网络破亿串流点听。泰勒斯、卡蜜拉、约翰梅尔，天王天后最爱推荐。 Sometimes I feel like giving up, but I just can't. It isn't in my blood. 全球排行同步爱上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同名专辑，现在与你在一起。 It isn't in my blood.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现代建筑经典代表作《地喜》。北市建国中轴璀璨登场，稀有556坪大基地，摩天 SC 钢骨质证，给您最安全的保障，实践您对家人的承诺。地喜58至73坪，传世限量珍藏，02-2516-5888，宏盛建设，长虹建设，创意家。 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两位不具名的苦主表示， 他婚前跟婚后完全是两个人。 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的关系都变质了。 其实相爱容易，相处也不难哦。 怎么说？ 关系经营要学习，婚姻幸福没问题。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婚姻教育课程，邀您迈向幸福旅程。详情请上官网。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倾听心里的孩子发出的求救讯号。双人创作组合 Best and Hazy I'm Not OK 演唱会，7月7日台北，7月13日台中 ，iBoom 售票系统全面起售 ，Team Year Music。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金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请不要不要再让我难过。就爱点你 UFO。 3点28分，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到了星期五的下午呢，我们就是来讲讲本周新上映的一些电影啦。那当然呢，也欢迎你，就是如果你有什么期待的电影，或是你有觉得很好看的电影，不管是新片旧片，也都欢迎你可以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推荐。 江先生推荐哦，新阿拉丁冒险， 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对啊， 我要去搜寻一下。 同时呢，你也可以利用一期直播，你可以用一期，然后搜寻欧马克，可以看到我正在讲电影的我这样子。本周呢，还有什么样的电影想要介绍呢？说到就是有很多是用文本改编的电影，这一部也是。然后其实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办了特映会，然后这一部片呢就叫做《跟着》。IKEA 衣橱去旅行，好，不管是 IKEA 还是 IKEA， 大家就知道就是那个瑞典家具那个嘛，对。那他 跟着宜室宜家去旅行， 是的。然后这部电影的故事非常非常有趣，是说很他又是文案，又是用那个另外一部电影来比拟他说这就像是印度版的《白日梦冒险王》。 哇哦！ 好，所以为什么会把它讲成这个样子呢？是因为《白日梦冒险王》他不是壮游吗？突然有一天，然后他不得不他要去寻找他那个东西，所以就 踏上了旅途。 那这一位呢，主角他也是因为他小时候呢，他妈妈在照顾他的时候都会说：“哦，你要吃饱啊，你要吃得好啊，你才会长高啊，你身体要健康，我才会带你去。” 巴黎，所以去巴黎是一个他妈妈的梦想这样子。可是有一天呢，他妈妈突然就是过世了，然后他就决定要完成他妈妈的梦想跟遗愿，他要带着他的妈妈去巴黎， 带他妈妈骨灰吗？ Yes， 有点像是那个。航战奇缘还是航战情缘，就是 Tom Hanks，他为什么要去纽约，就是他一个东欧人为什么要去纽约， 拿着 他爸的骨灰，就是因为他爸就是喜欢爵士乐，所以想要去纽约，对，这个头是一样的。 哦，原来这部片在演这个哦。 那当然呢，跟着 IKEA 衣橱去旅行，这只是一个开头。那开头以后呢，他就其实他们家并不是非常有钱，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如果很有钱的话，要去巴黎早就去巴黎啦。那他是一个单亲家庭，就是妈妈养大他，他自己是一个街头卖艺的魔术师，所以他是个变魔术的。到了他真的到了法国，好，到了法国以后呢，他邂逅了一个女孩，一个法国女生这样子。然后跟这个法国女生呢，你也知道，就是。大家都把法国人还有法国女人想得非常非常浪漫，这个浪漫的女人就跟这个印度男人就有一点噗噗噗，就有点火花，然后呢，这个男主角就跟他说，那明天我们约埃菲尔Tower， 就是巴黎铁塔见，这样子，然后就啊，一切都很好，很棒，好，然后呢，就要说再见的时候，就要啾啾一下嘛，就外国人本来就是法国人本来会亲两边的脸颊，对，然后可是因为印度人不知道，他就直接就亲嘴巴，然后外国法国人说，在法国我们是亲脸颊这样，可是男主角他本来就是想要亲，因为他本来就觉得遇到一个浪漫的对手这样子，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期待。在巴黎铁塔他们会发生一段爱情故事嘛，对不对？结果呢，男主角因为他穷，大家还记得吗？他没有钱，没有办法住巴黎的旅店跟旅社，他就住在 IKEA 里面，他就躲在他的衣橱里。 哦，所以 IKEA 的点是在这边。 Yes。巴黎滴滴隆，在巴黎滴滴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晚上关门了啊， IKEA 关门了，这个时候搬运工人来了，就说叫货，有那个顾客订了这个衣橱，然后我们把他送走，所以他就被送走了， 他在里面， 他被送走以后就打包上去，当然这边很不合逻辑啊，因为怎么可能衣橱变这么重什么之类，大家一定会检查什么之类，反正这是一部奇幻电影嘛。然后呢，就送到货车上以后，他就一打开以后想说，我在货车上怎么办？然后就问说，你们要 去 哪里？对，你们要去哪？这要去哪里？他们说，这要去 London， 这要去伦敦。要去伦敦以后呢，他就被打包上船，然后上了那个货柜里面，然后在货柜里面，他就跟着就到伦敦了。就他打开那个舱门以后，然后就看到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人。是非法的劳工跟难民们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们都是难民吗？”对，然后那些人就说：“对啊，我们是难民。”然后说：“难道你不是吗？”他说：“不不不，我不是，我是个观光客。”然后大家就笑说：“哪有观光客住？是不是在那个货柜里面啊？”你听笑这样子。好，反正就送到伦敦以后呢，然后在伦敦，可是大家还记得吗？他有一个爱情的邂逅，他 在铁塔等他。 这一个主角他的背后有一个使命，他说第一个使命是带妈妈真的到了巴黎，他做到了。可是现在他有一个新的任务，是他要见到那个女主角。可是他现在人在伦敦，身无分文。然后在伦敦又发生了一些破事，所以他最后呢，就是被辗转的又送到了西班牙，又送到了北非，又这个就是带 被迫一直移动。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他是个魔术师，所以他会一直在街头卖艺，然后给大家惊喜，所以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原本呢，这个小说是作家他是在每天的通勤，就是你在搭捷运啊、搭地铁的时候写下的故事。那他为什么写这个故事？就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热爱魔术，所以才写了一个以街头卖艺的魔术师为主的一个奇幻故事，这样子。如果你想要去看看那个原本的小说的话， 你说小说名称吗？ 对对对对，叫做《我在衣橱写作的日子》。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对，黑白灰尽量自卑，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痛吃亏，不防备 被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我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慌，难免也会迷茫。 谢谢 YNC 的提醒，他说那一罐不是骨灰罐，是爵士乐手的签名，是他爸爸在搜集乐手的签名，然后少一个人，所以他要去把它集满。 接下来的这一部呢，也是改编文本，但它的文本不是小说，而是漫画《Gantz 杀戮都市》。 哎，这个好。 然后真人化以后，通常漫画的真人化不是都会大家会 出一些事情， 会害怕嘛？可是因为对我来说，我没有看过漫画，所以我看了预告以后，我是觉得蛮酷的，因为它的故事，也是很酷的一个故事，也是科幻啦，就超科幻这样子。关于呢，两个主角，一个主角呢是将近六十岁的普通上班族，对。然后他呢，就是在家里面没有地位，妻子啊、小孩啊都不尊敬他、不尊重他，公司呢同事也没有同事爱，然后他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生存目标。然后更惨的是，医生宣布他得了炎症，就是得了癌症了，他就是快要挂掉这样子。然后呢，有一天他就在那个公园，就是走的时候，突然有外星生物，砰砰，对，反正就是天外掉下一个东西，然后击中了他。在那个公园里面，不是只有他，还有另外一名是年轻人，他是一个普通高中，对，他是一个普通高中生。他们两个人一起被这个外星的东西给击中了。击中了之后呢，他们就是、 有点变化了。 他们是其实身体残破不堪啦，就是要挂了，就是其实就是挂掉。可是那个外星人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哦，不好意思害两个地球人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用就是外星的高科技，就用机械帮你们重组，然后让你们重生。所以呢，这两个人呢，就是他们外表看起来完完全全一模一样，可是他们变成了机械人，就是 很强。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航海王》《海贼王》里面的佛朗机这样子，他们的机械可以各式各样的就是变换，然后可以飞啊、潜水啊，然后就超级可怕的重型武器啊，这样子。好，那这样变成超人类回来了之后呢，这时候这个高中生他决定要用他的超能身体做一件事情，毁灭日本。他决定要杀死全部的人， 居然不是要拯救， 对，他要杀死全部的人，对，他要杀死全部的人，所以他就在那个比如说什么闹区不是有大荧幕吗？他就发布宣言，就说日本人什么东京什么，这是我跟日本的战争什么之类的，就我要你们全部都杀死，然后最后就 老头要出来救 对，但那个 ending 的画面是比用手比了一个枪，就是圣洁石 bang 这样子 bang 以后，然后就是砰就全部都炸掉这样子。然后老头一看到，就是在遥远的电视里面看到说，不可以这个样子，怎么可以？他突然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哦，好激励人心哦。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两个人变成机械人，然后 完全不同的走向。 对，然后在高空上面高速搏斗啊、同时，这个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因为很多，因为大部分的漫画主角都是中二军，就是主角都是中学生， 有刀剑神域那一种。 对，就是。主要的都还是让他希望唤起大家的青春的那种热血，或是那种中二魂。可是这一部很特别，是他的主角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欧吉桑， 所以可以约你爸爸去看。 亲手的红但是关于永远的那件事，要大声承认别人羡慕。亲爱的主唱大人能不能为我唱那首歌，然后告诉我这个的喜怒哀乐都是化作真的。亲爱的主唱 亲爱的主唱大人阿佩，有时候我觉得在取电影名称的时候真的是一个赌注、就是你要符合年轻人的潮流、你想要唤起大家的共鸣，说哦怎么就很有感觉、但也许你就会砍掉另外一部分的 观众群。 所以接下来你要讲的这一部叫做 医生敲爱钱，怎样？这个剧名让砍掉了你，是不是？ 对。 哦，是哦，你不喜欢这种谐音，然后故意就音撇掉的电影剧名。 对，我比较保守一点。 好、啊，为什么会叫医生敲爱钱？它其实是融合了它的剧情在其中。 医生在敲东西吗？ 不是，不是，这个医生他 就敲诈。 有一点这个感觉，有一点这个感觉。对，这个医生他以前是个骗子。然后他后来要到一个小镇当医生，这样子、同样是这个医生呢，叫做 Dr. Knock， 就是敲啊，对，他的确真的就是敲啊。然后他也的确是爱钱。他到了一个这个小镇，然后这个小镇呢，里面的人啊，就是有够健康，超级健康。然后他就想，这不太对，因为他当医生，他就是要赚钱嘛，对啊。所以他一开始在跟就是这个小镇的医生会面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哇，你们赚很多钱啊，什么之类。”然后小镇医生就说：“哦，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就他到了这个小镇，又发现哇，大家身体健康不得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毁灭大家的健康， 差不多，差不多， 狂卖珍珠奶茶。 不是，不是，他不是走这种路线。他第一件事情呢，是每周二哦，他定一天，我免费看诊，免费为你们健康检查。 他说把大家诱拐来，把人家牙齿弄坏。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来了以后呢，就开始很认真的检查，很认真的检查。检查完以后呢，就会开始告诉你你有什么病。其实大家都很健康，你有什么病？然后所以他等于是创造需求啦。 哦。 对，然后就变成他的生意变很好啦，然后他这个镇上就是名望也很高啊。然后当然他的诊疗费也蛮贵的，比如说预告片里面有一幕就是他在一个妇人的旁边，然后那个女生已经躺在床上了。然后呢，他已经诊疗结束了，他就说4000欧，然后女生马上跳起来说哈。不是3000欧吗？他说：“哦，因为你的病比较严重。” 4000欧， 对， 我流口水了。医生 敲 爱 钱，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喜剧片。那当然，这个剧情到后面还是有一个 twist， 还是有一个转折。转折就是他在这个小镇上， 他良心发现嘛 ？No， 不会是爱上一个人了吧 ？That's right， yo， 他爱上了一个人，同时出现了一个人是以前认识他当骗子的人，要来揭发他。所以就是这个剧情的走向，最后就会是他可能会在那个城镇工会，然后跟大家就是激辩说，对，我曾经是为了要生活而骗钱，但是你们在座哪一个没有接受过我的帮助？ 明明美国被你骗了。 医生敲爱钱， 其实都是柔软的。听李佳薇唱出你无法言说的心声。 我把浅水的眼眶挤满深深伤感，勉强爱过天亮，还很体贴的假装解释那些小伤，相信完好一样。爱和不甘心很像，让人蒙着眼开窗，面对一整片阳光，黑暗依然好长。其实我习惯好强，在下的原谅你 在身旁，却渴望流浪，伤心够爱，听过迷雾漫荒，会找到对方，相信软方向，至少哭一场。 全新能量歌姬李佳薇，最近性格主打好强，2018全新大碟相反的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这么赶要去哪里呀？ 我要去缴罚单啦。去年啊，我家那辆摩托车被偷，想说老爷车啦，就只去警察局备案，没有报废。结果收到环保局寄来的罚单，说我没有去做排气定期检验，罚2000呢，真的很不服气。 哎，我听说如果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可以在30天内提起诉愿，让诉愿委员看看行政机关的处分有没有错误。这是一种行政救济程序。那些诉愿委员呐，都是法律专家，而且诉愿服务是免费的哦。 真的可以吗？ 当然啦，诉愿是人民的权利，赶快试试看吧。 当您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权益或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拨打1999查询。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乐坛核弹级新人 Ozzy 全创作专辑开始预购，首播主打Diamond。 6月25日飞碟大首播，将为你送上流氓阿德亏欠。 我心内对你怀疑，无着亏欠万万，我你也希望你。 我是梁文音。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还好分开也没想象中辛苦。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Flex on every drama, crush any one, but take no damage. Bling bling bling, that's how we doin'. You can call me HP, pimpin' big by the minute, yeah. We goin' big, reppin' that P, never down with the spinners, yeah. Shots go flame in the minute, yeah. Drama, drama, drama, whoa. Young O's right here, check check it, 我好好听的这个环境坏了，真的坏的太是 goddamn bad， 他的改变游戏规则 ，yeah。Carrot diamond， 灵魂像是钻石般的云端，依然稳稳站在 UZ becoming I'm a boy， 人在 young gang gang gang gang， I make it bang bang bang， 输钞票输到累累累，要走就走到飞飞飞 ，OK， 这是文字的艺术，弄得很清楚，说到底的确算是最上功夫，千万不在乎，这是种态度，认输。如今这是怎么事，实力 M&M 是上特级带着倒计时21准备盖大事，的国籍冲到台北市，是孤寂带着金链子，我作弊你们全都是来 JZ 开始造历史，失明我靠一辈子继续突破几次，那场 Every single song I spit， 因为这是必须的，成为传奇的资格，得到抬头的即可，我说过我是卢克天使者。 Oh yeah， 那么地心规则超越自己没说让神，至少像个灵魂资格，写的没错 R&B nobody be the fool， yeah yeah。 Flex on every drama， crush when you want， never take no damage， bling bling bling， that's how we doing， you can call me HP， pimpin' big by the minute， yeah。 We going big， reppin' that P， never down with this business， yeah。 Shots go flame in the minute， yeah。 Drama drama drama， whoa。Diamond, spin fire like a savage. You should quit rapping. Cut the jaw jack, cause your track whack. All your flow trash, come take me all the challenge, yeah. God damn it, I'm on a rampage. I can't hold back these emotions, man. I just can't manage. You can't imagine how a kid on his island can spit like a god, but it doesn't matter. I'm your monster, Mathis. I'm Lucius Lyon, I'm building my empire.